其实在之前跟刘老师沟通的时候，我知道刘老师从大学毕业之后这么多年啊，十几年一直是在教育领域当中，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历，我先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刘老师？ 应该说二十多年吧，二十三年的教师生涯，对，从入职的时候没有想到会一干教师生涯23年，那么现在回首呢，回望23年的这个教师之路呢，还是特别幸福的，可能你看到我们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面孔啊、面容啊，相对来说可能比同龄人要年轻一点，可能这要感谢我的学生。因为跟学生在一起永远是朝气蓬勃、积极昂扬向上的一种状态。 而且 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对，而且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讲，就是自己一个阳光、积极、正能量的一个状态，也是需要带给学生的一种状态。 是的。教学相长也是互为这个激励的。 然后您大学的时候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的历史专业。 对。 它其实是一个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很多老师，您比方说可能比如说在北师大呀，或者说首师啊，这种啊师范类的院校啊，毕业之后同学们可能会更多的走上这种这个教师的岗位。您当初是怎么选择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走上教育领域？ 说来呢其实挺惭愧的，因为当时没有想的要当老师。的确上的也是非师范类的院校和专业，但是可能这要回溯到那个时候我们正属于那种毕业分配学国家不再包分配了，应该是刚刚开始和起步的时候。所以当时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占据了很多这个劣势啊，一个是外地的，我是天津人， 对， 很近啊， 离北京不远， 毕竟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外地生源。流经第二一个呢，就是学的专业是历史。其实现在呢，很多学生在本科的时候特别喜欢读人文学科，而且我认为它是受益终身的。 对， 但那个年代相对还比较功利，大家还是经济呢可能更作为主流，所以历史专业呢还是不太受人重视。再有呢，就是需要自己找出路，自己找工作。所以很多的劣势集中在一起，那么可能我们也是自谋出路，想留在北京呢找了很多单位。当时也是特别巧合，也是很偶然，也是很幸运，就到了北师大实验中学。进入的之后呢，当时也没有想的一直要干的这么多年，但是我想呢，是实验中学的文化氛围和百年实验的一种文化传承，它对我的一种滋养，所以让我一干就是23年。 通过机缘巧合，然后走上教育领域，走上教师这个岗位。 是的。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逐渐爱上了这一行， 还是很享受， 然后享受跟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光。 对，是这样的。 然后先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聊一下，就是跟学生上课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现在我也在上课，中间只是断了2年的时间，就前2年。第一个是实验中学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它就是鼓励即使做干部做行政也不要脱离课堂。我个人还是认为特别应该这样做， 这个叫做始终站在一线嘛。 对，就是因为你要不进入课堂，你就不了解学生，也不了解时尚学生所关注的话题，你就很难跟学生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那么当然呢，作为老师，我觉得上课堂那种享受和做行政完全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在课堂上有的时候一段时间不上课会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特别是在经历了你外出学习进行了一些培训之后，你坐在底下听老师讲课，换位思考，作为学生那样的一种感触，特别想在课堂上作为老师的时候一定要规避一些学生所不喜欢的、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些镜头，甚至于一些说法。就是我会把这样的一种思考会带到讲台上。在讲台上呢可能会尝试一些新的教法、一些新的案例。所以做老师这样一个行业，在课堂上会经常的有现场生成的很多东西，会让你有学生的互动。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如果转化到行政工作当中，也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到学生最近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 其实学史是人民志嘛，学史实际上在历史当中，你会看到各朝各代发生的这个风云变幻的事情。在现代，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也同样在发生着。所以在历史上是可以吸纳很多经验和教训的。所以我想我们的伟人这个毛主席，其实他身边永远放着历史书， 对， 放着兵法书。可能他打仗，他做人，他治理国家，其实很多是在历史上获取了很多大量的经验。其实现在孩子们可能还有没有这个意识，人越到这个年长，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阅历随着越来越这个深厚，他可能对历史啊，对人文的东西，对中国的过往，对世界的过往，他会更加的关注。人文的情怀会更加的这个滋养他。所以在这个当下可能孩子们比较功利的时候，历史学科也许不能够凸显出他的优势。但是作为人啊，做事做人的时候，其实从历史当中呢，可以收获很多东西。 没错，这是一门受用终身的学科。 是，其实我想基础教育对于人文学科，可能会有一种理解的异化。其实，从基础教育学科设置来说，它还是希望培养孩子们一种正确的历史观。 对。 客观的历史观。另外就是激发学生能够对这门学科的一些兴趣。这就够了。其实并不是说死记硬背一些知识。 对。 其实恰恰我们回想在中学时代学的很多历史的那个所谓的观点，甚至于是知识，也许是错误的。可能随着你看大量的历史书和更多的宽泛的阅读，会发现哦，老师当时教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观点而已。可是我们却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观点，把它记住了，作为考试的唯一的正确答案。 我觉得在学历史的过程当中，还会培养大家的一种学习方法、阅读的方法。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其他科目的成绩一般，每次历史都特别好。哎，然后我就特别奇怪，我就发现，哎，我说他历史怎么这么好？我说他有什么学习方法？我说要不要翻一翻他的书，是吧？我说看一看他做什么笔记，他的书干干净净的，几乎没有笔记。我说你怎么学？他说我就看啊，我就理解呀、啊，我就一遍一遍的翻，一遍一遍看。哦，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在人文学科，你的理解融会贯通，然后其实是要比死记硬背要有效的多，给你带来的，无论是应试的过程当中，还是对你的这个思想的提升，还是对你在看问题的一些角度，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学习方法。 是这样的，其实包括历史啊，还有政治啊，就现在的这个文综吧，或者叫未来的这个人文学科，我个人很受益。它可能给你更多的是一种宏观思维，就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谋大局。 对， 其实我零六届教的这个高三的毕业生，他们后来到了大学之后，给我反馈，他说老师，我们和很多理科生一起在上大课，上毛选哈、啊，但上大课的时候，可能理科生对于那种大部头的，特别是人文类的东西，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在实际的时候，在理解的时候，非常困难。但是历史学科或者文科毕业的学生，他对这个就很简单了。因为他们大量的掌握了一种方法，就是高度的概括、宏观的整理和一种整体的知识框架的架构。 对，没错。 其实现在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于我做行政工作也是非常受益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学科当中会教授学生一种方法，就是不能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对。 所以这是应该是人文学科给予我们的很多东西 啊，对学生会起到帮助。 对，对问题的这种处理，包括他的分析，思维方式，可能学，当然这个有点太你片面了哈，可能学理科呢相对更严谨， 对， 但是往往他会比较聚焦于细节，因为所以哈，但是作为这个文科呢，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宏观的整体的一种感受，一种框架的梳理。 其实刘老师在20多年的教育生涯当中，我觉得也，应该是80后的学生。 对，我刚入职的时候就是80的。 80后，然后90后，现在 应该是00后了 啊，00后的孩子现在今年应该是正好18岁、一个成年的年纪。 对， 我们所谓的给这些我们生于某个年代的我们这一批人这一代人，在您的教师生涯当中，您觉得一代一代人有什么样的变化？ 啊，那还是会有变化的、可能五年内看不太明显，但是十年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这种零零后九零后还是会有整体的一个时代感。 嗯， 比如我刚入职的时候呢是八零的学生，就我比他们大八岁，我的第一届学生啊，我当班主任，他们比我小八岁。 嗯， 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特别的激情四射啊。现在想想看，那个时候好多做法都是挺不靠谱的，就是挺跟学生特别接近的。嗯，回顾一下，好像是似乎忽略了很多当老师作为学校应该多想的一些责任呐、等等。比如那个时候特别想带着我们班学生去春游， 就跟大家打成一片。 嗯，对， 嗯， 就跟学生一样那种劲头冲动啊，带学生出去玩啊，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哈、我是老师，然后那个我可以带着我们班学生一起来 happy。 当然跟孩子关系很好，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呢，我觉得孩子们呢在那样一个背景下，相对来说和现在的零零后，我觉得他最大的差异还是，虽然都是这个独生子女，但他们相对那个时代的生长背景还没有经济发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 嗯， 所以嗯，可能现在的孩子更关注的他已经不是他的物质生活。 嗯 啊，物质生活已经极大的丰富，而且父母给他们创造了大量丰厚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基础。我想呢，他们更多的需要思考的是，我为什么学习 啊， 我的兴趣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不像七零后，像我们像八零后， 嗯， 他们将来择业工作可能更多的还要考虑我的谋生、我的家庭、我的父母的养育的问题和抚养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孩子其实已经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了。 嗯， 他们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我要从我的兴趣出发，我的爱好是什么，我的兴趣在哪里，我更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业、我做那样的一个职业是不是最幸福的最匹配的。 嗯，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提倡的是学业规划生涯规划。 嗯， 我的理解啊，当然跟新高考的这种选拔有关系啊，需要你从众多的学科当中选出你所更适合的更喜欢的。 对， 但是它跟未来的择业可能更相关。而为什么鼓励这样的一种自主规划，恰恰是它忽略了很多功利的物质的那些牵累，不需要他们更多去考虑啊，因为他们可能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嗯， 可能他们的父母就已经有好几套房了， 嗯， 而又独生子女，他们可以说坐拥几千万的资产， 嗯， 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可以抛弃后顾之忧，为了自己的喜欢、自己的幸福， 嗯， 去获得一份职业，获得一份灵感， 嗯， 可能这是和八零后和我们那个时代差异比较大的。 嗯嗯，就是家庭生活就是经济上面的负担压力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对 啊，然后 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活。 对对对对，没错。哎呀，我觉得现在好幸福啊。八零末的孩子们，我觉得是属于在互联网生长的一个早期。 嗯， 那么九零后呢，他基本上是属于和互联网同步时代同步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些孩子。这么大的科技的巨变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就是您刚才我觉得是经济是一方面，思维看问题的角度，然后处理事情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您觉得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们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突出的特点吗？ 有，因为你刚提到这个互联网，就突然想到，科技的发展嘛，现在其实知识已经在传授过程中已经淡化了， 嗯， 更多的还是教授学生的方法， 嗯， 因为就像你说到的，互联网这么发达，其实你在课堂当中，原来可能教授你们八零后学生课堂那些知识，也许还有价值，因为你们从其他途径可以获得不到。 嗯，对 啊，可能老师学的大学研究生学的很多东西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消化来教给学生的。 嗯，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大数据时代，其实孩子们的所有知识都可以获取。 对，没错。 那可能就存在着他如何筛选判断， 嗯， 就这样的一些价值观，这样的一些标准需要可能会由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影响他们。 嗯， 包括一种方法，如何去选择我们那么多的大量的繁复的数据， 嗯， 如何去筛选它，另外如何去判断我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在纷繁复杂的诱惑面前，如何去保证我们的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跑偏， 嗯， 可能这个会成为这课堂当中的更多的东西， 给大家提供一种正确的判断事物的方法，一种思维的方法，包括价值观的一个引导， 对，一种引领， 让大家不要跑偏了， 是 啊， 可能这是未来教师职业它是永远不可替代的， 嗯， 还有就是一种情感的交互， 对，没 错，啊，因为科技的发展可能它是人机对话， 嗯， 可能人和人的情感，嗯，口耳相传， 嗯， 那种互生互动， 嗯， 可能是无法替代的， 嗯， 所以有人说未来很多职业会消亡，但是呢有一些个性化的注入情感的这些职业呢反而是无可替代的，其中就有教师行业， 嗯，没错， 嗯， 刘老师，您是北师大实验中学校长助理，北师大实验华夏女子中学执行校长，这两个学校之间他们是一个， 嗯， 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是北师大中学吗，还是， 嗯，好，我想可能这个需要解释一下 啊，对， 嗯，首先呢就解释一下我的第一个这个学校就北师大实验中学， 嗯， 我现在还是北师大实验中学的老师啊， 嗯， 从毕业后一直都是 20多年 啊，对，只不过现在是被派到了北师大实验华夏女子中学啊，做执行校长，是2015年两年半之前派过来的。 嗯， 实际上这个关系呢，就要说到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综合改革。 哦，嗯， 对，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呢，实际上是主张的是均衡化， 嗯， 鼓励一种公平和均衡，嗯，避免择校。择校热， 嗯， 其实现在可能很多孩子上小学的家长都特别焦虑，上初中啊然后上高中啊怎么来选择，那会儿都是有很多好学校， 嗯， 北师大实验中学应该算是北京市非常有名的好学校， 对 啊， 嗯， 如果可能你们不是特别了解北师大呢，有三个附中，每一次说到这个实验中学都会容易在宣传呢在报道电视台啊都会容易混淆， 嗯， 它是北师大呢直属的有三个附中， 嗯， 其中呢有实验中学，还有北师大就叫北师大附中， 北师大附中， 哎，还有叫北师大二附中， 哦， 你看它名字很容易混淆嘛， 对， 它的性质都是属于附中类，但是名字又有不同， 嗯， 实际上是这些学校都属于比较优秀的学校， 嗯， 或者叫那个时候叫师范性高中， 嗯， 所以大家都是趋之若鹜的， 嗯， 择校热就很明显。在改革当中呢，可能政府还是考虑老百姓的获得感，更多的让大家就近能够上到好学校， 嗯， 满足所有人老百姓的这种期待， 嗯， 所以就通过均衡化的方式来进行办集团教育集团， 嗯， 由优质校来辐射一些所谓的基础薄弱校来带动这些小校， 嗯， 当然从理念到管理到教学到教法， 嗯，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 嗯，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呢，北京市就办了很多集团，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呢是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来承办现在的二龙路中学， 哦， 啊，叫现在改名叫北师大实验二龙路中学，然后2015年呢我们又承办原北京市华夏女子中学，更名为北师大实验华夏女子中学， 嗯， 但是呢很奇怪的是，我们虽然现在是承办的方式来合并到一起了，但是很多方面是无法来进行交融的，比如说它的体制，实验中学它是师大的附中， 嗯， 它是部属的院校，所以它的业务归西城区教委，但是人财物党务都是在北师大这个体系当中 啊， 而华夏女子中学呢它依然还是西城区区属的学校，所以在人还有财以及物还有党务这些关系上，这两个呢是不同体制的学校， 嗯， 但是即使这样不同体制的学校，只要政府推动的这种改革项目，我想一切的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 嗯， 啊，当然我们在业务上在管理上已经进行了一体化的对接， 嗯， 我们派了干部还有师资进行的这种融合，现在呢北师大实验华夏女子中学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女校， 女校， 女子中学是唯一的一个女校。 嗯， 其实说到女校的，可能很多人不是很关注哈，有男孩的肯定就不太在意了，但是有女孩子的还是挺好奇的。 对，就当年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可能听到过女校这个概念。 对， 嗯， 其实，在女校，是在一个时代背景之前呢，还是挺多的。 嗯， 它是当时很早的时候啊，是属于那种教会办的学校，最开始女权嘛兴起，办了很多女校，后来慢慢消失了。那么在大约8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开始复校。 嗯， 其实女校我现在做了3年的时间，个人感受呢，办1到2所尝试女子教育还是很有价值和必要的。 嗯， 因为毕竟我们要面对男孩子和女孩子，从他的性别、他的成长规律和发育规律、成熟的这种程度，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 嗯， 那面对这样的差异，其实可不可以探讨，特别是女孩子在一定的阶段当中，如何去在课堂上，在教育的环境当中和活动设置上，能不能更适合她这个年龄段成长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和途径。 嗯， 也许可能会更有效的促进女孩子的成长。 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可能作为多元化教育办学模式当中的一个亮丽的风景，还是可以尝试和探索。 嗯，也是非常 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的。 对，有价值。 嗯，那这样的话就是，那作为女校作为女子中学，肯定会有它的一些，比如说针对女孩子的一些不同的课程的设置，或者说不同的一些教育理念。 嗯， 这个都体现在什么方面？ 对，可能女校的这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的课堂氛围，还有我们的课程设置。 嗯， 一个是在课程设置上，课程设置除了国家的规定的课程，这个呢可能不因女校而有其他的调整。 嗯， 换句话说，虽然我是女校，我是特色校，但依然还要完成基础教育的任务。 对。 哎，我们要进行中考和高考，和男女混校的学生呢要有同样的标准。 嗯，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给予的就是阴性施教。 嗯， 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性别群体，我们还可以做什么？给他一些在男女混校当中不太适于设置的课程，例如我们有舞蹈的专修课程 啊，舞蹈专修课程。 对对，也是和也是感谢北京市教委，实际上是和北京舞蹈学院来合作。 哦， 叫高中参与高校高参与高中教学，由北京舞蹈学院呢派老师直接到我们的学校，因为我们都是女孩子，女孩子从外塑形体内修气质来说呢，素养上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是一个。再有比如烘焙课程。 哦， 其实女孩子动手啊，她这方面还是挺喜欢的。 对， 还有我们的纸艺服装设计，纸艺服装设计， 纸艺服装设计， 对，是用那种纸特殊的纸来做孩子们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服装。哦，然后还可以找到模特穿在身上。其实，在这样一个课程当中呢，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训练了培养了他们的审美。 嗯， 就如何去搭配，完全都可以自己创意。自主的创意，自主的组合，然后而且还可以融入我们的文化内涵。 对， 其实可以做到传统文化的一些设计感在里边。 嗯， 就像这样的一门课程融入了大量的丰富的这种元素，让孩子们去尝试。 嗯， 就算这样的课程可能不太适于男女混校的学生去开设，女孩子来说更加 比较有吸引力。 对，更加有这个吸引力。 嗯， 也更加适合。除此之外呢，还有在课堂教学当中，因为她是都是女孩子， 对， 可能她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啊，就是我们的俗话说比较乖，比较乖巧。 嗯， 比较文静。嗯，她的课堂的纪律就比较好。 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初中阶段的哈，特别是13、14岁的时候， 男孩子 特别淘气， 对，比较调皮一点。 对，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对， 可能在初中阶段的男孩子很淘气。 嗯， 在课堂上呢，往往课堂的纪律更多的来自于男孩。对， 对， 所以在男女混校的这个班级当中呢，老师可能要更多精力呢，要进行维持课堂秩序。 嗯， 可能就延缓和影响了我们正常的课堂教学推进。 嗯。 但在女生的课堂当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嗯， 她的推进就很快，就很有效，甚至于呢可以老师运用一些适合女孩子教学途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语文当中的古诗词。 嗯， 讲一些这个文学作品，对吧？ 嗯， 那么可能她就会运用一些声光 音乐各种各样的素材和手段，来加强那种情境的教育。因为女孩子天性比较敏感，对于情感的东西她吸纳比较快，可能这样一些手段呢，就会有助于学生在理解教材和理解这个时代背景和作品的时候会有帮助。这样的一些手段和方式其实会促进推进课堂的效率， 对， 也是我们的有效教学。那么我个人感觉到了高中阶段，特别是十五六岁以上，特别是初三到高一，男孩子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一个是从身高上，还有从内心的成熟度上。所以到了高中阶段，可能这种性别教育呢，我们还需要再探讨 啊。 所以呢，现在实验中学和实验华夏女中，它是集团，也是一体化的。我们在2018年呢，高中招生的时候，也在尝试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用开放式的女子教育。初中呢，我给它起名叫封闭式的女性教育，就是我们纯的啊女校女的班女生班。到了高中呢，我们尝试招收一个女生班，然后呢放在实验中学本部，它和其他的班级是男女混合班，来进行呢同步的这种教学还有教育活动。哎，但是女子成班。同时呢， 把这样一个小的女子的 对小的机体 放在一个大的环境当中， 对，做孵化器一样放到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她在其他的课程活动当中，还有相互社团的这个交流当中呢，依然可以和男孩子正常的有交往有交集，但是在小的环境当中呢，又是女子班。这样我想呢，尝试初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男女孩子这种成长规律的这种不同步，可能这种单性别的青春期时候的这种女子教育更有价值。到了高中阶段，正好依托于实验中学我们这样的一个集团，而且实验中学又有优质的师资和大量丰厚的教育资源，让高中的孩子呢用开放式的女子教育来延续我们的女子教育探索。 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那接下来呢，也走进了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北京市政协委员以及北京市的青年代表于丽蓉老师来到我们的会客厅，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啊。于老师，非常欢迎您。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丽蓉，北京林盛集团的董事长，北京青年的常委。 在最开始我就是拿到这个于老师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于老师有很多很多的身份哈，既是这个公益的践行者，同时也是一个环保工作的贡献者。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您同时还是北京市的政协委员，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身份的呢？ 北京政协委员，我也算是这个几届的政协委员了。虽然是还比较年轻，也算是老委员了。在加入政协之前呢，我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就放在这个企业上，放在研究自己的公司啊、业务啊、行业啊，怎么把公司经营好，怎么能为员工能多赚取一些这个更好的回报啊，报酬。但是当了政协委员之后，我就是有很多的感悟。我首先是就是觉得，我说像政协委员，他不应该只是一个称号，不应该只是一个荣誉，他更应该的是一种责任。然后那个这几年呢，我的感受就是，你作为一名委员，首先呢，你要做一个好的提案。 啊，你要在履职期间做一个好的提案，但做提案的之前，你要进行大量大量的这个调研， 嗯， 你才就是言之有据啊，哈，言之有据。然后呢，你还要做一件这个好的这个公益，啊，做一个公益，然后你还得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这个叫表率， 嗯 啊，然后还得做呢这个叫传播正能量的表率， 嗯 啊，所以说我对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哈，啊，是这样的理解。 嗯，刚您提到了说政协委员不光是一种荣誉，不光是一种称号，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是，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践行了人民赋予您的责任，嗯，能够参政议政哈，啊，更好的去为人民做贡献啊。那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加入政协之后，您在生活方面有什么改变呢？有没有什么变化？ 生活方面我还是有的，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可能会不会想到你是一个政协委员， 嗯， 我这么全面的去要求自己吧，比如说这个现在呢，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个我一直在做这个节能环保的这方面的公益的宣传，所以我也经常会，比如说咱们为了咱们的这个天界更好一点，蓝天白云更多一点，然后我就呼吁节能环保啊，人人有责，这是我在政协提出来的。我说这个节能环保不光是政府的责任，每个人都是这个资源的享受者，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到从我做起，我能去怎么做，所以就尽量的少开车，尽量的多走路， 少开车多走路， 对对对，节约呀，我们自身也要去节约呀，然后我们每次在去政协去调研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这个感触，然后回来就尽量的带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去，生活还是变化的很多，比如说我经常我晚上出去玩，我看到马路上有的烧烤在冒着那个呼呼的烟，在就前几年在国贸那儿，哎呀，我都拿起电话来打，我说这地方太不应该这样了， 见言献策， 好像生活也融入了这个履职的这个责任的这种心呢，就是老在想， 慢慢的这个履职责任就变成了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啊。 您也提到了，就是会在环保方面做一些工作。我之前在媒体上看到哈，有人称您是这个奔跑着的环保女神，然后我也很好奇，这个奔跑跟环保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我还喜欢长跑，我就连续有7年的时间，我每天都要跑7公里，啊，就各种各样的长跑我都要去参加，好的天气对一个喜欢跑步的人来说，太高兴了， 啊， 如果碰上不好的天，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个很窝心哈，很难受，然后大家可能说我奔跑，一个是喜欢跑步，另外一方面呢，我对这几年对节能环保的公益的确也是做了不少的事儿，也不少的事儿，然后大家可能觉得可能这个叫做的比较多， 有很多相关方面的环保的经历。其实您刚刚说您特别喜欢跑步，那我也注意到哈，您最开始是从事这个装修设计行业的，然后主要涉及到这个体育馆建设，为什么您对于这种体育特别的钟情呢？ 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体育，当时我就是觉得应该我要去当一个体育老师，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健康这个不太好嘛，然后这个外伤摔的腰间盘突出，然后创业又特别累，搞得全身都是那种那个疼痛啊亚健康的状态，所以是运动改变了生活，这是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对于跑步特别好，只要你跑上了大家就受不住，停不下来， 所以这点我特别有同感，因为我觉得虽然跑步一个人跑步的时候是有点孤独的，但是在孤独当中能够体会生活当中的那种最本真的东西，往往你运动起来流起汗来，就很多烦恼就都忘了， 是个特别好的方式，确实是。刚刚也提到了说在这个跑步的时候呢，特别容易思考并且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于很多人来说奔跑是一种很廉价的运动方式，但是随着这种刚刚您提到就是天气的变化，往往是一个好的天气会给一个好的奔跑者一个特别好的环境，那您觉得作为企业人与自然、企业与自然之间这样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您作为也是一个装修公司哈设计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董事长，您觉得在 企业与自然当中这种关系该如何把握呢？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同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你用这种语言表达出来真是太好了。我就用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吧。你像比如像我呢，其实我开始就从事这个体育馆的设计啊、建设啊，然后慢慢的做到建设工程。虽然看起来不像啊，但是也做得还不错。对。然后呢，也是因为加入了青年呢，加入了政协之后，然后在履职过程当中，我们去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去调研呢，很多的企业啊，很多的这个咱们就是环境治理啊，就雾霾啊，就是在做一些这样的调研和课题。那我做的企业，我自己本身我去。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说我们是要绿色设计、绿色建筑、绿色材料，对这个绿色文化都啊都怎么都绿色教育，天天在喊。可是我是想一个青年人，一个做企业的这个创业者，你不应该独善其身，你不应该说只我自己做得好就行了，其实你应该站起来，走出来，站起来，然后做一个引领者，做一个节能环保大家一起来这个带动者，一个倡导者，一个呼吁者，我就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合力。所以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开始去关注这个怎么样能把我的想法理想变成现实。所以我们就首先是成立了一个基金，我们投2000万成立一个基金，就专门去做公益，是做哪方面，做生态节能环保的理念的传播。所以我们搞了京津冀百所高校的节能环保大学生演讲大赛，然后搞了京津冀百所高校100所大学呀、这个节能环保的夏令营，然后又搞京津冀百所大学的学生的这个节能环保的宣讲，百场宣讲。你想啊，100所大学里面得有多少学生啊？ 没错， 来参与啊。每所大学自己先挑，先要比赛选出来的选手，然后再到复赛，再到决赛，就这样走过来，学生自己都特别受感动。而这些学生等到他走向社会，他到社会上，他成为决策者的时候，他就会用绿色发展的理念去做决策。他能去制定这个。未来的规划哈，所以我是觉得一个就是要去把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去传播，去传播。第二个呢，你还得要去重视研究，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民政局，我们就成立了几个研究院，一个北京绿色节能环保的。节能环保科技的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北京绿色学校建设研究院，北京那个绿色体育场所建设研究院，那我们就是想去研究，从绿色建筑、绿色的后勤管理、绿色的文化教育，到底这个绿色发展，学校该怎么样去做，医院该怎么去做，体育场馆怎么做，那社区该怎么做，那这正好我是想说呢，也和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啊，这太重要了，那你想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这个社会， 没错， 只有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绿色是包含了平安啊，包含了健康啊，绿色包含了节能环保，它绿色的总结一句话就叫可持续性的发展。 可持续性其实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对对对对， 对，您刚刚提到了说这个，我特别有一点特别赞同，就是说您把这个宣传对象首先放在大学生身上，因为大学生以后会成为这个作为青年人会成为国家建设国家那一批人。 是的， 如果在绿色的理念能够从小就根深蒂固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会用种绿色的概念去做任何的事情，这我觉得是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非常非常的觉得很受鼓舞啊。那像这样的这种活动。现在还在持续的在这个进行当中吗？ 现在在、还在做。我们现在也是准备跟那个就是这个教育部的那个他们一起在做、全国的大学生的绿色联盟，绿色社团，就是学生一定要把我们的学生先就紧紧的抓住，把他们的价值观先要去梳理好，让他们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必须就是 生活在一个绿色的环境里，我不可以想象一个在垃圾堆里长大的生长的孩子，你跟他说你讲五星级酒店的文明， 对， 他天天看到的听到的这个身边感受到的就是那样，所以我们要把孩子的环境建设好。那你看这孩子太重要了，那个父母为了孩子，为了保护孩子，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不要。那你说那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所以孩子必须先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感受到体验到，然后他们再认识到，然后他们再走出去，他们起来去传播，小手拉大手，他们去传播，他们去带动。我感受特别深的是人民大学，他那个绿色的那个几个绿色社团的几个学生，就特别让我感动。他呢，我们在搞大赛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们人民大学旁边的那个就是那个收发室，过度包装的那些垃圾 啊，在身边就找到了这个环保问题了。 对呀、他拿摄像机照相机给拍了下来，拍了下来之后他就说，哦对了，京东的那个刘强东是我们学校的校友。他说那这样的话我就那个去找他们，就去找他，然后就跟他讲说这个快递啊，这些垃圾放在这儿太影响我们的这个环境了，你能不能从你们京东先做起。后来可这件事儿就做成了。然后并且他们拿着这个摄像头到兄弟学校去，挨个学校去，去一个一个学校去传播，去影响。哎呦，我觉得特别感动，真是很感动。 确实，这是一个真的是从理念上改变到这个实践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环保行动。那您从事这个环保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节能环保的这种一个行动这么多年了哈，就是您觉得目前在当前的环保的这种形式当中，您觉得是有什么问题是很需要严重解决的吗？ 这一点我还是这么觉得。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是的确挺了不起。我们用了30多年哈，走过了西方国家这样子的一个100多年走过来的这个历程。这的确是我们的国家很了不起。那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效啊，今年总的来说还是说蓝天白云比往年要多多了， 没错， 好多了。那先肯定成绩，但是可能我们还会认识到一些不足。这个不足就是要政府、企业和我们社会啊一起联动起来。这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也不单纯是老百姓就可以去指责。我是觉得只有大家一起，这个联动起来，共同努力，我想这个蓝天白云会实现的。 联动联合是最好的方法，最急需的方法。那咱们刚刚聊了这个在环保方面的啊，您被称为是奔跑的环保女神，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哈。我也注意到哈、您之前呢，在也咱们是从运动延伸到环保的，咱们也可以聊回运动去聊一聊哈。我注意到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瑜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爱好者是吗？ 是啊，我今天早上5点钟起来，先练了一个半小时瑜伽，然后才来这儿的，跟你聊的。 您觉得就是瑜伽带给您生活有什么变化吗？或者是为什么那么钟爱瑜伽呢？因为我观看到您朋友圈了，全都是基本上练瑜伽的这个就是健康生活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我是因为小的时候就上学的时候就摔了，是腰间盘突出，当时医生说打8个钉子，然后就是因为没有抽出时间来去打就没打。但是创业的时候又很辛苦，然后颈椎病，然后又有家族的高血压史。我在20几岁的时候就血压就高到100、150。我到现在结果10几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是70、120，特别正常。 这是非常标准的体重了。不是非常标准的这个血压。 然后那个腰间盘嘛，也没打那个突出，也没打8个钉子，也好了。现在我还能弯成那样。然后整个的体检的状态比10年前要好得多。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瑜伽对我的健康，肉体的健康改变特别大，就是因为练了瑜伽嘛。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瑜伽呢就很神奇。跟我在一起就是一起做瑜伽的朋友都会说，是没有办法来形容，没有语言来形容这个神奇。就是 已经用神奇来这个形容它的这个好处了。 对，它是指瑜伽这个让你 内在先平和，平静下来。 内心平和， 先平和，平静下来。就像我们的心，如果是带着情感，带着愤怒，带着恐惧，带着冲突，带着纠结，去向外去观看，然后当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做出的判断不一定是真实的和正确的，我做出的决策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的心，就像那面镜子，镜子在映射出去照它的那个物体。当镜子不稳定，镜子有波纹，镜子有情绪，镜子在晃的时候，它不平静的时候，它所照出来的我们是变形的，就凹凸镜啊，那种是吧？所以说在瑜伽当中，它就用各种的方法让你平和、平静啊，自然喜悦。所以就是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你很喜悦，你会很平和。 对，不知道您说了，就是最多的一个词哈，就是喜悦。 喜悦 是您在练瑜伽的这过程当中感受最深的一点。 对， 确实瑜伽是一个可以说是把身体、心灵和精神在那练习的一刹那都能够融合到一起的一种运动方式。 对对对，是特别好。然后其实他对这个肉体的健康，他就讲身心灵嘛。他对这个肉体的健康呢，首先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他对脊柱的健康是特别好。整个脊柱。 确实，现在这很多这个城市生活的这个工作的朋友们，就是长期的面对电脑，都有这个脊柱炎或者是这个驼背啊这种现象。 这个脊柱的健康是特别重要。如果脊柱不健康，一个人不可能健康。脊柱往前对着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对着是我们的内脏，对着我们的心啊、肺啊、胸椎，对着呀、这个肠啊、呼吸呀、都在前边。就脊柱，如果是说你颈椎疼，你肩不可能好，你头就在晕，血压可能就高。你的腰也不可能好，你的腿也不可能好。所以就说，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脊柱啊，有一个挺拔的脊柱，有一个正位的脊柱是特别重要的，特别健康。你说挺起胸来，脊柱直起来，人的精神就来了。真是这样。然后脊柱的健康，第二个呢，就睡眠的健康。他对睡眠太神奇了， 真的。 对， 就是练完瑜伽之后，睡眠基本上是没有 障碍的。睡过头了，睡过头了，又睡不着，吃安眠药到睡过头了。 那真的是特别有用的方法， 特别有用。因为瑜伽它是把意念、呼吸和动作完全结合到一起，完全结合到一起，没有呼吸就没有动作，没有意念的引领就没有动作。所以就是它对睡眠好，对脊柱好，然后对其他的这个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这个你是肌肉都有特别好的这个康复的作用。 您练习这个瑜伽有多长时间了？ 八年 的时间。我知道您还出了一本关于瑜伽的书哈。那您这出书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是想让更多人感受到瑜伽的魅力吗？ 对呀、啊，我现在看到别人痛苦，腰疼腿疼胳膊疼，我就看不了别人受苦，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试试瑜伽呢？假如他吃了很多药，就试了很多都没有得到解决，我说你试试瑜伽吧。我就是把这么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推荐给大家，分享给大家。 确实是一种能够达这个修身养性啊、心灵滋养的一种好运动。所以今天听完咱们于委员的这个介绍之后，大家赶快这个起来吧，活动活动，练练瑜伽，有助于睡眠，还有助于有一个好的颈柱。刚刚咱们聊了这个您作为政协委员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呢还有在这个环保事业当中的一些活动。我还注意到您呢，对于这个公益慈善也是非常的乐于去帮助别人。在这个之前看到说，在9年之间投入了几千万元到这个扶残救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其实呢，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是什么让您从最开始做这个建筑建材这个老本行转向了公益呢？是有什么样的这样的故事吗？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做公益最早啊，也是开始创业之后第6年，那个时候企业刚刚的发展的好一点，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就自己就会觉得，哎呦，就可以享受生活了。这个时候就是我的父亲就在提醒我，是说这个咱们小时候也是受过苦长大的，然后你这个现在好一点了， 看看院子里还有很多吃不上喝不上、 嗯、 还有些外地的那些小孩他们上不了学、 嗯、 你其实应该去关注一下他们省一点儿嗯，就是就去救济救济、嗯、 多帮助别人 啊、对对、嗯、父亲的话其实对我还是挺这个影响很大 嗯， 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件公益的事儿就是我在2017年的12月份你看现在都10年了 嗯 啊、在那个时候我就去资助了在平谷的一个小学金海湖一小 嗯 啊去资助他们去给他们校舍啊 嗯 都进行了这个粉刷啊又给他们做了学校的操场还给他们换了电脑 嗯 啊就是这个又请了全北京比较好的一些那个儿童的医生 嗯 去给孩子去搞健康的、嗯、这个儿童健康心理的这个讲座啊、嗯、咨询啊所以那个是做的第一件公益啊当时感受挺深的因为自己也很年轻啊那个时候自己也就那个2007年也就30岁这样子哈、嗯嗯、然后就是突然就是有一些孩子你看到他真是很穷、 嗯、 特别穷那桌子破的已经都破的那个样子了、 嗯、 然后还在玩就是我们小时候就那打布包就是那个里面装的棉花外面拿一个布包起来你扔我扔你都露出来了、 嗯、 孩子还在开心的玩、 嗯、 我哎，心里很难受。当你送给他们了这个改善的条件， 嗯、 孩子抓着你说：“哎呀，谢谢阿姨。”我突然觉得这比挣钱可能， 哎呀，更内心的满足感， 哦、对， 就是比这个获得多积累多少财富是无法比拟的， 对对很感动的。 这是您那个做慈善的起点写的源于这种满足感哈、啊。 是 啊，那在这几年之间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慈善活动呢？ 主要就是在教育和健康。 嗯。 我从2008年开始就开始搞公益的健康讲座，就健康生活理念的推广。从2008年。 嗯。 啊，我也就是发现自己身体本身就是很疼痛啊，很就亚健康啊，很难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累的呀，整个后背都疼，早上起来拖着脖子拖着腰然后就起来还得工作一天、 嗯嗯、 然后低头看电脑全身都是病、 嗯、 但而且呢我也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啊我的这个客户啊这个亲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中年了就30而立的30、40、50这样的一个年龄、 嗯、 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也很大、 嗯 身体不健康心理很难健康、 嗯、 身体叫生理心理都不健康、 嗯、 你的生活压力那么大那工作的这个就是要我们叫你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嗯、 对所以你我当时就想我说我们应该组织一下我们北京最好的三甲医院的大专家、 嗯、 让他们站起来他们去给大家讲公益普及这个健康生活、 嗯、 这个应该到底是怎么样这个那个把这个理念根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我们的心中、 嗯、 啊就这样子然后当时有我记得有你看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那个田伟院长、 嗯、 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嗯很厉害很牛的、 嗯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非常有建树的专家、 啊啊嗯、肿瘤医院的贺院长、 嗯、 然后特别就是好多啊，同仁医院的王宁丽王院长就很多他们都是特别大牌的那个大专家然后他们都愿意出来公益跟我一起讲我这一讲讲的不可收拾讲了100多期 嗯 哇 100多期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理念的传播的方式、 那得坚持下来、 嗯、 然后很多朋友都听完说啊，丽蓉我听完胡老师讲课之后讲座之后每天行走10000步我现在每天都10000步在打卡然后我们就是我是青年委员嘛、 嗯、 我在青年的圈子里我也提倡每天要走10000步、 嗯、 每天1小时的运动必须要有、 嗯、 然后打卡了如果你要不打卡就要大家都要去指责你让你发红包所以就是走到哪儿我就都要去倡导这个健康的这个理念、 嗯、 啊这是一方面、 嗯、 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在教育方面比如说我们也资助了那个联合大学的那个特教学院的残疾大学生 嗯 然后也资助了首师大的那个首都师范大学的那个他们成立那个叫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嗯 然后北京市残联每年50个孩子北京籍的残疾的大学生他们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们能考上大学就更不容易、 嗯、 他们要付出比正常孩子更艰辛更艰苦的努力、 嗯、 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家人要付出更多的艰苦的努力、 嗯、 但是我们不应该去放弃，我们应该让他感受到爱。所以是说我们跟北京市残联就一起搞了一个叫阳光天使奖学金，每年50个孩子啊，也不少。然后在平谷区我们每年资助100个学生，就是有双低保的啊，100个学生不得了啊，100个学生的100个家庭啊，一年100个，3年300个，300个家庭和谐稳定，这很重要。那他们因为家庭困难，因为突来的大病、突来的车祸、突来的情况，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贫困，孩子上不起学。咱们先说是他不稳定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孩子的前途就没有了。那我们的这个命运就改变了。 恰而这个教育是改变他们命运最好的方法。 而且他们还要回到，他长大了，他学完了，学有所成了，他要回报这个社会啊。他要回报家人。所以说我们每年跟平谷区红十字会就是去资助100个贫困的学生啊，然后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每年的项目也特别多。 确实这样一个传递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的。 对， 人们常有一句话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确实是懂得了这种很多人的艰辛，才愿意去付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去帮助他人。这种的精神也是值得敬佩的。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